提到的，很高兴在我们的小区里能够收到这样的节目，或者是叫 Cable Network is available。 这个 it 代表前文中提到的是 Cable Network。 那么例如，我觉得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西班牙语、德语的频道，那么有可能在其他的北京的小区里 it's not available。 大家知道各个小区我们的节目是不同的。I like it too， 我也喜欢这种 cable network， 那么付费的频道或网络。那么下一句话， I read that there was an old Humphrey Bogart movie on this afternoon。 我读到了或者了解到 that 后面是一个宾语从句。那么读到了什么内容呢？ There was an old Humphrey Bogart movie on， 今天下午有一个老电影，是谁主演的呢？叫亨弗利·包加。这个人在好莱坞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男演员，有可能好多听众不太清楚这个人是谁，我一说出来他主演的电影大家就会知道了，卡萨布兰卡，叫卡萨布兰卡。那么他是和这个英格丽·褒曼主演的这部电影。那么他在里面有大概的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 Of all the cafeterias in this world, you just came into mine。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咖啡店，你偏偏进了我的，在里边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台词。所以这位影星他的个头是很矮的，大概1.67米左右，但是在好莱坞历史上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个叫 Sabrina， 叫龙凤配，大家有可能在90年代左右看过一个新龙凤配，实际上最早的龙凤配应该是 Humphrey Bogart 和 Audrey Hepburn 奥黛丽·赫本主演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看一下这两部电影，都是超级经典的，而且语言也是非常有趣的。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些经典的电影，而且呢还要反复的看才能够品味其中的韵味。这一位是不是有看过这部电影呢？ 所以他说了一句话， I thought you liked him， 我记得你好像是喜欢他的。那么周老师顺便问一下，您最喜欢的 favorite movie star 是谁呢？ 就是刚才王璐老师谈到的奥黛丽·赫本， Audrey Hepburn。 哇，好像我觉得好多听众也应该喜欢他吧，觉得他应该是 She was like an angel to us， 像一个坠入凡间的天使一般。他的儿子给他写了一本 biography 传记，名字就叫坠入凡间的天使。 那这本书呢，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也一定要找来看一看。这一位他说， I do but I had already watched enough TV by the time it came on， My eyes were tiredI lay down and took a nap. When I awoke, it was over, so I watched the news on Channel 11. 哇哦，这位说话者错过了这样的一个节目。I do, but I had already watched enough TV by the time it came on. 当它开始上演的时候，我已经看了太多的电视了。这就是遗憾的地方，大家经常在那儿不断的等一个电视节目，等真正开演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 too tired.To open your eyes， 所以这位就是 My eyes were tired， 眼睛是非常的疲劳。那么这个地方可以把 tired 改成 sore， S-O-R-E， 酸疼。 I lay down and took a nap， 我躺下来小睡了一会儿。 When I awoke， 大家可以使用 when I woke up， 等我醒来的时候 it was over， 那么已经结束了。 I missed itSo I watched the news on Channel 11， 所以不得不看一下11频道的新闻了。 错过了，但是呢，却没有错过新闻。Anything important happen? OK， 那么他问的，有没有重要的事情呢？重要的事情发生呢？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里的搭配，正常我们会使用 Anything important happened， 后面要加一个 ED， 有没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啊？或者可以把它看成 Did anything important happen， 前面省略了 did， 所以变成 Anything important happen，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A bank was robbed this afternoon. They had a reporter on the scene who was covering the event live. It was very exciting. She interviewed the tellers who were in the bank when the gunman took the money. The live coverage made the news seem lifelike. Wow.那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A bank was robbed this afternoon， 今天下午有一个银行被抢劫了。 很多劫匪都是对银行情有独钟的， 是这样的， Because they believe money is everything， 他们认为钱很重要的。 They had a reporter on the scene who was covering the event live. 那么这个 they 代表的是应该是电视台 the television station.Had a reporter on the scene, 当时在现场 who was covering the event live, 他在现场报道这个事件 covering the event live, 一定要读成 live, 代表现场的 It was very exciting, 感觉特别的刺激 She interviewed the tellers who were in the bank when the gunman took the money, 他采访了这些银行里的当时在银行工作的 tellers 我们叫出纳员 when the gunman took the money 他采访了那些出纳员 the tellers 哪些出纳员呢后面定语从句 who were in the bank when the gunman took the money 当这些持枪的劫匪把钱拿走的时候他们正好在银行里 the live coverage made news seem lifelike 这个现场的报道使得整个的新闻看起来栩栩如生的 也能够反映出我们的这位病友呢他对警匪片应该是非常感兴趣的 是这样的看起来情有独钟他还说 It was very exciting 挺刺激的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当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首先应该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大家不要做这个 stand by 在旁边围观或者是这个旁观这样会影响到自己的安全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随随便便的 stand by 所以在有这种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钦佩那些职业的记者还有我们的警察 是这样的他们有这种勇气在现场进行报道和处理整个的事件 如果有必要的话呢我们的警察还要和这些劫匪进行短兵相接 哇哦是多么危险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就特别钦佩那些默默无闻的但是在他们的岗位上保障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这些警察他们真是人民的公仆啊 Watching television How are you feeling, Carl? Much better, thanks I've rested all day with only the television as my companionIn fact, all this week, since I've been sick, all I seem to have the energy to do is watch TV. What did you watch today? I started with some game shows this morning. I tri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 answered almost all the questions correctly. What did you watch next? At 1 o'clock, I switched to cable channel and watched a movie with Jane Fonda and Burt Reynolds. It was terrific. I really liked both of them, and they acted well together.The great part about some cable network is that there are no commercial interruptions. I'm glad it's available in our neighborhood. I like it, too. I read that there was an old Humphrey Bogart movie on this afternoon. I thought you liked him. I do, but I have already watched enough TV by the time it came on. My eyes were tired. I lay down and took a nap. When I awoke, it was over, so I watched the news on Channel 11. Anything important happen? A bank was robbed this afternoon. They had a reporter on the scene who was covering the event live. It was very exciting. She interviewed the tellers who were in the bank when the gunman took the money. The live coverage made this news seem lifelike. 快到年底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是这样的，我打算在即将到来这个年底的时候就待在家里 watch TV and be a couch potato.另外我觉得大家要过年了尤其是这个 New Year is coming 新年即将到来那么请各位听众一定要做一下 New Year resolutions 我们新年的计划就像我今年的计划2008年 I wanted to lose weight and I made it 我成功了那么明年的话 New Year resolution 我就是 I'm going to do sports 做体运动 and have a good figure 有一个好身材 好我们在这里呢首先祝贺王璐老师减肥成功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同时呢也希望王璐老师在明年呢在体育方面能够有所发展。 I'm going to make it. I'm going to try my best. 那听众朋友您呢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王老师。 谢谢大家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欢迎您继续收听俄语300句。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рогие слушатели,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三课问候。 Сегодня мы с вами начнем новую темуPriviestvie. 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了有关结识的表达方法，现在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24页，请大家先听一段对话，看看在俄语课上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互相认识的。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ваш новый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еня зовут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Давайте познакомимся. А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Бела Саба.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Из какой вы страны? Я из Венгрии. А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Меня зовут Чан Хуа. Я из Китая. Очень рад. 好，请大家再听一遍对话。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ваш новый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еня зовут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Давайте познакомимся.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Бела Саба.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Из какой вы страны? Я из Венгрии. А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Меня зовут Чан Хуа. Я из Китая. Очень рад. 好，现在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28页。不知您是否注意到了，在对话的最开始，老师和同学们先互相问候，他们说的是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您好，或者你们好。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在俄罗斯，人们称呼不太熟悉的人或者表示尊敬时都称对方为您。Вы 既可以表示您，也可以表示你们，要视上下文而定。人们在早晨彼此问候时可以说 Доброе утро. 早上好。请注意，俄罗斯人的观念中，早晨一般指中午11点以前。 Доброе утро. Доброе утро. 白天见面时，人们会互相说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брый день. 日安，这种问候我们中文里面没有，一般可以把它翻成你好。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брый день. 晚上见面，这里的晚上指下午5点以后，可以说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晚上好。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比较熟悉的人或者同辈人之间见面时可以说 Привет. 你好。 Привет 是问候的意思，但要注意上下级之间或者师生之间不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问候。 Привет. 和 Привет 用法类似的是 Здорово.Здорово. 这也是口气比较随便的问候语，具有强烈的口语色彩。好，现在我们学了这么多的问候语，我们来回顾一下。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Привет. Здорово. Доброе утро.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几种问候语的使用范围和对象。现在让我们看看见面时人们还会说些什么。 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 久违了。 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 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 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表达。 Давно вас не видел. 好久不见了。 Давно вас не видел. Давно вас не видел. 你也可以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很高兴见到您。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除此之外，见面时我们还会问 Как дела? 怎么样？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呢，也是一般提给比较熟悉的人，在初次见面的时候，不要提这个问题。 Как дела? Как дела? 疑问副词 как 加上名词是一种很口语的用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些替换练习，由我说中文，请大家翻译成俄文，请大家看教科书的29页。我们开始做第一个句子。您生活怎么样 ？Как ваша жизнь？Как ваша жизнь？ 您工作怎么样 ？Как ваша работа？Как ваша работа？ 您的家人怎么样 ？Как ваша семья？Как ваша семья？ 您的孩子们怎么样 ？Как ваши дети? Как ваши дети? 好，练习我们先做到这里。我们下面来看看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Спасибо, хорошо. А у вас? 谢谢，很好。您呢 ？Спасибо, хорошо. А у вас? Спасибо, хорошо.А у вас? 你也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回答，例如非常好，您可以说 Отлично. Отлично. 一切正常。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 不错。 Неплохо. Неплохо. 一般。 Так себе. Так себе. 好，现在让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句子连起来说一遍。 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 Рада вас видеть. Как дела? Спасибо, хорошо. А у вас? Спасибо, тоже неплохо.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大家课后看一看语法内容，了解一下俄语名词复数构成的方法。尤其是那些变化特殊的词，要一一记住。 На этом кончаем наш сегодняшний урок. До свидания.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俄语三百句节目每周五的7:20和22:20播出，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